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御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第10届北京月季文化节昨天开幕，全市12家月季主题展区，近1000万株月季喜迎首都市民。本届北京月季文化节由世界花卉大观园、北京植物园、天坛公园、陶然亭公园、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等12家单位承办，重点展示杂种香水月季、风花月季、壮花月季、微型月季、藤本月季、灌木月季、地被月季、古老月季等种类。景山牡丹文化艺术节公园第一次与虎丘公园、拙政园、留园合作举办的南北精品盆景联展昨天开展，展示苏派盆景精品22盆，其中获奖作品14件。2018年获得首届江苏盆景精品展金奖的作品《对镜无心观风云》，银奖作品《醉月卧云》，第9届中国盆景展览暨首届国际盆景协会银奖作品《细雨润松影》，荣获过4项大奖的盆景作品《双娇斗艳》都是苏派盆景中的精品之作。体育馆路街道第9届社区体育文化节昨天在天桥体育中心田径场开幕，将持续举办到本月22号。活动期间将陆续举办民俗运动会、体能挑战赛、夏日滑冰初体验、社区残疾人运动会、高尔夫球体验、趣味运动会等特色体育文化活动，弘扬奥运精神，促进全民健身，丰富居民生活。邙山森林公园正在举办荷兰风车节，活动设有荷兰风车节、创意美食集市、儿童游乐嘉年华等板块，百米七彩风车长廊、游伞艺术区、大佛祈福广场等多个区域供游客赏玩。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全市将科学应用林下野生花草，治理公园裸露土地，丰富地被植物种类，并通过科学的设计和应用，打造大尺度、色彩浓烈、有震撼力的绿化景观。今后，本市将应用优良野生地被植物，对公园裸露土地进行补植补种，逐步用本地乡土地被植物取代外来地被物种，形成北京地区独特的地被景观特征。记者从北京野生动物园了解到，母亲节期间刚刚满月的小白虎将在萌宝幼儿园中与今年新生的小棕熊、小狮子等小伙伴们一起和游人们见面。此外，在萌宝幼儿园内还能看到国内只有2只的鹰鳌的其中一只，还有羊驼、斑鹿狗、黑猩猩、白狮子等12种、21只动物宝宝。除了看动物宝宝，游客还可以在北京野生动物园占地面积1200多亩、10公里游线的国内最大的森林自驾游览区，自驾车和坐小火车游览。今年园区针对自驾游览区内部展区进行了调整，新增金丝猴、金毛羚牛、水豚、非洲白犀牛等4种珍贵动物，游客可以在7大动物展区看到60多种、800多头只动物。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多云转阴，中度霾转轻度霾，偏南风2-3级，气温22到28度，相对湿度50%。今天下午多云转阴，中度霾转轻度霾，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渐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淡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我们刚刚追完江苏卫视和浙江卫视联手播出的下一站别离，接着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去边疆看一看了。 我们要追的是浙江卫视播出的号称是纯爱史诗的电视剧，叫爱情的边疆， 也可以说是播音员的爱情故事。 你看一说播音员 我就拿腔作调了。 这爱情的边疆故事开始于1958年，讲的啥事儿呢？就是樱桃饰演的北京广播专科学校的女生文艺秋，和王雷扮演的同学万生，以及李乃文扮演的同事宋少山，还有苏联工薪播音员维卡之间这个曲折的爱情故事。 是，要说跟下一站别离也有点关系。下一站别离啊，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爱情关系。 嗯， 那到这一边就变成了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啊，还是两国之间的这种复杂的感情纠葛， 一拖三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但因为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呢是北京广播学院，所以啊这部剧开播前的看片会特意安排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而且还邀请了我国著名播音员、朗诵艺术家铁成以及几位优秀的主持人共同出席。 这看片会啊，一共是45分钟啊，不算长。看完了之后，铁成老师很高兴，他说：“我内心非常激动啊，在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爱情其实真的是通过广播来看的，爱情是没有边疆的。” 嗯，其实我看到这部戏呢，也有一点点感觉了，因为我没有想到这部戏会用北京广播专科学校作为一个开场的背景，或者是他们爱情的诞生地。所以这个一开场呢是新生报道，这场戏女主角文艺秋和男主角万生都出场了，当然也少不了传说当中的播音腔，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 你是哪的呀？ 我湖南长沙的，你呢？ 我是浙江杭州的。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长沙也是好地方。只见那朱里寒秋，湘江北去，举起舟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万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千里， 万类霜天竞自由。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苍穹。 同学们好，欢迎你们考入北京广播专科学校，请同学们按各自专业自行排队等候分班，请同学们按各自专业自行排队 同学 等候分班。 我来帮你好了 啊，你东西比我还多，不用了，谢谢。 哎，同学不要客气，我可以的，给我好了， 真的不用了。 同学，毛主席说，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同学之间互相帮助嘛。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万生，我是上海人。哦，上海人，你是哪里的？ 大连的。 哦，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文艺秋。 文什么？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认得你啊！哎，喂喂， 玉清， 喂玉清。 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大学新生报到啊，但是像这种还是一代人的回忆，带着锅碗瓢盆，带着被子，带着衣服，带着很多学习用品去学校。 你看他说1958年嘛， 是 60年前了，而且这个电视剧第一个镜头就是一个长镜头，就是从高到低，然后其实有一种那种上帝视角的感觉，而且他配那个音乐有一点荒诞的感觉，你感觉到了吗？ 嗯， 就是感觉哎，穿越1958年的北京，我仔细一看是东四环以外的那个广院的感觉吗？ 那时候应该不在那儿， 应该不在那儿啊，但是我又没有啊，这是58年的北京吗？啊，然后这镜头下来之后，你看这些人的穿着，你看他们的那个带的锅碗瓢盆，哦，镜头语言告诉你我们穿越了啊，这是60年前回来了。 所以一开场我觉得还是挺有吸引力，或者说能抓住人的，包括他们里面的一些台词啊，什么背语录啊，啊背一些诗词啊，包括一些绕口令。那在这段戏当中呢，文艺秋和万生是刚刚认识啊，万生我估计对他是一见钟情啊，上赶着要帮着他，帮助女同学是吧？ 嗯， 五湖四海的同志嘛，我们互相帮助。但是 这文艺秋啊是待答不理的，没怎么正眼看这个万生。 对，没看上他。说实话，要说长相，文艺秋在这里面长相稍稍强于万生一点点。 你说男女啊？ 对， 男女他们横向没法特别的比较。万生是谁演的来着？ 王雷 啊，王雷，我妈特喜欢王雷 啊。 其实小伙子挺帅的， 挺帅的。 嗯， 樱桃，我觉得也看不出年龄来啊，看不出岁月的痕迹，我也挺喜欢他的。 啊、 哦、啊！ 你看，我也挺喜欢他的。您还喜欢谁呀？ 我还喜欢这一期里面 的，不用数了。 那个老师的扮演者 不是男老师吗？崔老师、从樱桃一下拐到一男老师身上了。 好，先不说他们了啊，我们先来说这两个人吧。啊，刚刚认识，这个时候呢，雷声大作，狂风大雨啊，把旗杆的那个滑轮给弄坏了。这个时候万生爬上旗杆把这滑轮修好了，万生呢从旗杆上掉了下来，文艺秋呢帮他捡眼镜，这个时候呢他们俩算是交换了姓名认识了。哎，同学，我来帮你好了。 你东西比我还多呢，不用了，谢谢谢谢。 不要客气，我可以的。 我真的不用了。 同学，毛主席说，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万生，我是张毅，你是哪里的？ 我是大连的。 那你叫什么名字？ 文一秋。 文什么？ 此时狂风大作啊！这个时候啊，他们那个本来已经升到顶的旗，突然间在大风当中降到半旗了。这时候大家都说，哎呦，这怎么啦怎么啦。正当大家这个无可奈何的时候，这个万生爬到了旗杆顶上去修这个滑轮。这个时候文艺秋对于万生的印象有所改变，风来了之后就是雨啊，大雨下来之后啊，很多这个同学都进了屋了，操场上就剩俩人啊，一个是从这旗杆上一跳手一这伏地这还扎出血了啊，就是这是万生，还有一个呢就是帮他捡眼镜的这个文艺秋。 谢谢呢，这个时候把眼镜戴上。哟，同学，我认得你啊，文什么 艺秋。 这时候文艺秋就跑走了啊。这是他们俩第一次见面， 多么美好的爱情啊。哎，米夏，我想问一下你，你觉得大学第一天刚认识就会有一见钟情吗？ 一见钟情就是刚一认识就钟了情了。 对，明显的这个万生就是对他有好感呀、然后就死缠烂打呀。 这你喜欢，你看上一漂亮女生，你肯定就有好感了。那你追人家，人家不理你，你可以定义为死缠烂打。 对吧？你觉得这样值得鼓励吗？ 这有什么不值得鼓励？追求爱情吗？ 所以我特别喜欢万生这个角色。 你就是这样 啊！你看，很多人喜欢是因为内心有遗憾，是吧？ 总是向往自己没有的。 哎，我觉得万生这个角色挺好看的，还挺喜欢他的这个表演。 你别说，看见万生的时候，我其实脑海中闪现的就是你。 啊，我有那么可爱吗？ 啊，你觉得他可爱呀？ 我比他严肃。 我觉得他有点这个，有点 二，然后挺像我的， 就有点怎么说呢？有点怂。 怂啊。 啊，对，就那个感觉嘛。 不怂，嗯，他后来还代表他们班同学跟人决斗呢。 可是，就是他刚一露面的时候，这人物塑造就是被人不待见，然后有点土。 就是他的口音呢。 哎，我是上海人哦，然后就是比较啰嗦的那种感觉。 啰嗦，嗯， 就是你感觉这个大男主应该不是他，他是一个小男人的代言人感觉，哦，嗯。 但是这个小男人在这个戏里面也体现出他的担当了，大家往后看就能看出来。 是，你看我说他像香露，你就一个劲儿给他找吧啊！ 没有，我知 小人物也小人物不是小男人，你知道吗？ 其实我喜欢他是因为我觉得看他的戏比较开心。 啊， 他就比较会 比较有喜感 哄人呐，对吧，比较会有想法有点子呀， 嗯， 就挺像一个人在正儿八经的追一个人又不讨人嫌的那种。 嗯，这个挺难的。 哎，你说你要到一个地方别人看上你了老追你，但是他又不讨你嫌，是不是需要一定的境界呢？ 这是爱情吗？在文艺秋眼中这不是爱情啊。 那就可以从此发展下去吗？ 哦，那肯定是这个我们说万声响的，这就是爱情啊。嗯， 爱情的边疆，一看这个题材我们就知道是年代戏。编剧高满堂他怎么会想到写这么一部戏呢？其实呢他以前还写过叫做我的娜塔莎，是吧，讲的呢也是中国男性和苏联女性的爱情故事。这次呢男女国籍倒过来了。那么在这个看片会的现场，这个导演毛卫宁和大家分享了一下他创作的起因。话说呢是高满堂在边境的一个电台采风，然后呢看到了一个废弃多年的防空洞式的电台，因为那个时候要做战备嘛，都在防空洞里面。他在窗台上发现了一个玻璃瓶儿，里面啊插着一束枯萎的花。他当时就想，这一定是哪个女孩留下来的，说不定还经历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于是呢他就开始从那个电台寻找主人公的原型，没想到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部爱情的边疆。 嗯，其实我们追上一部剧啊下一站别离的时候，我们的有一个关键词叫爱无能，就是大家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犹犹豫豫裹足不前，我不去爱了，唯恐自己受到伤害。但是这部剧和上一部主题刚好相反，就是每个主人公面对自己爱情的时候，当然这是60年前了，勇敢的追求，非常的大胆和坚定。 嗯，但是话说啊，这个樱桃扮演的这个主人公为什么会喜欢那个苏联的功勋播音员维卡呢？话说还是老师教的好，崔老师刚才说过啊，我也很喜欢这个老师，角色里面的老师呢又很有担当，会保护同学， 就是演的还是挺好的， 就把老师那个稳重演出来了。就是他在课堂当中啊就讲了几个苏联播音员的故事，其中就有一会儿我们要谈到的更有名的，相当于一个师兵力的列维坦，以及戏里面的这个维卡。 嗯， 当时这个女孩子呢就开始幻想了啊，一方面呢又是这个同行，另外一方面呢又是在那个年代容易受到这个革命主义精神的这个影响，于是呢心里就对她有很多的仰慕崇敬，就相当于一个对英雄的那种感觉，突然一下子英雄出现在了面前。 嗯， 而且还是有一种那种巧合式的相遇，于是啊文艺秋的这个心里啊就开始有一些爱情的涟漪了。 嗯， 但是这个戏里面我觉得有一点点不足在哪儿呢，我认为他们俩爱情的这种进展太快了，没有一个过程。 那你觉得应该有什么样的过程呢？ 就是应该有一些交往的过程在里面。 嗯， 还是说那个年代的人就很容易由崇拜然后呢转到马上转到爱情。我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年代，我们的父辈是那个年代的 嘛。我觉得人性不会因为年代产生太大的改变啊，就是那个小女孩啊从声音里认识了维卡，然后不断的勾画维卡是个什么样子，当维卡以一个特别俊朗的高大的形象，符合那个时代审美的形象站在他面前的时候， 嗯， 你看见樱桃的眼神了吗？ 是啊， 花痴的眼神啊。 对啊， 就是两个眼睛似睁非睁的那种状态，以至于老师说文一秋你会俄语，你以后帮助维卡学习中文吧，他都没有听见。 嗯， 然后维卡看着这个小女孩觉得那么的清纯，俩人还有这个暖壶盖的一面之缘，我觉得迅速进入爱情是没有问题的。 恰好他们又是处在谈婚论嫁的这个年龄段，不管怎么说，不管哪种模式哈，这个戏里面都是强调的是发现爱、追求爱、争取爱，都是比较大胆的。 嗯， 不管是万生还是说维卡还是说文艺秋，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现场啊，樱桃在开播发布会上对于这个戏的解读。 我觉得其实 这个背景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戏会让大家看到，我们特别想表达的一个东西，就是人要有爱的勇气，也要有爱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想要表达的。然后这个戏里边的三个男主角和文艺秋，其实他们四个人是在互相的学习和帮助。我觉得文艺秋对爱情的这种勇气也感动着万生和宋少山，甚至是他们这么爱他的可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爱情如此纯粹和执着的一个姑娘。这些男人也在用一生在教文艺秋，或者是给他更多这种爱的能力吧。我觉得他们是这样彼此在自己的一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实看年代戏，年代感很重要，要是这个感觉不对，大家就会觉得你不用心。不知道米夏你看这个爱情的边疆什么感觉？ 我会经常注意到樱桃穿的裙子 啊，她的衣服很好看， 就是她会把毛衣塞到那个裙子里头，而那裙子那质地还挺厚的 哦， 要求腰特别细 哦。我是看她那个裙子的花色还挺好看，因为那个时代啊，她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是中苏关系还没有恶化的时候啊，那个时代大家这种审美还是呈现多元化的， 嗯， 也会受到比如说苏联风格的影响， 对啊，有点那个意思， 还是比较有个性的吧。 嗯， 简单来说，所以你会出戏吗？不会吧？ 我没有，但是而且你看有一个镜头啊，就是最后一个镜头落在了一个搪瓷缸子上，你记得那个镜头？我忘了前面是什么了，就那个搪瓷缸子，现在我们就是怀旧买好多老物件，就是那感觉嘛。啊、哦，我就突然想起过去我们家好像有那种搪瓷的脸盆儿， 哎，就这些小细节一定要到位啊。 嗯， 另外就是人物的这个演绎啊，刚才说的这个男主角的扮演者叫王磊，王磊是大连人，为了这个戏学上海话。他之前演过《平凡的世界》，大家有没有看过？ 哎，他说陕西话还挺逗的。 陕西话，所以啊，而且呢，这个角色也比较让人感动，因为文艺秋特别想听维卡的录音带，那时候维卡还没有来他们学校呢。于是呢，他把自己的粮票省下来，送给同学，换得了先听这个录音带的机会。自己饿着肚子和别人撞拐的时候，体力不支晕倒了。而这一切文艺秋都不知道。 对，然后他被送到了医院嘛，送到了医院，他说一直说我没事，我没事，我现在也挺好的，然后自己站起来了，站起来马上又晕倒了。 哎，我觉得这些情节可能身处那个年代的人都会有同感，就是那个时候是需要用粮票的时候，米夏你不信可以回去问问咱妈妈。 行， 就是、 那个、咱妈妈们， 那个年代有没有把自己的粮票送给同事、送给同学？绝对有。那时候革命友谊深不深，同志感情深不深，全凭你敢不敢把全国粮票送给别人。 哦，对，是全国粮票。 打个比方啊，对，或者是那时候稀缺的东西送给别人。 对，我依稀记得，就是我父母在聊天的时候，让他们印象深刻的事儿，比如说那时候家里头本来日子就不好过，然后一个朋友到我们家了，然后当时给了他5斤全国粮票，这个事儿他可能记了几十年。 特别是追女同学的时候，估计有不少人也会用到这一招。 那就像现在一掷千金给买个特别好的手机什么的吧，可能比那个还要珍贵， 还要珍贵， 因为是温饱线上的。 好，还有一个细节，这个得跟大伙儿讨论讨论，因为我们的编辑是大连人，在这戏里面呢，文艺秋也是大连人。他说他最喜欢的是萝卜丝儿海蛎子味儿的饺子。 萝卜丝儿海蛎子的馅儿的饺子 啊。然后编辑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种馅儿的饺子，在什么点评网上也搜不到这种馅儿的饺子。 萝卜呀，它特别容易出水儿，你擦了丝儿之后你得挤出很多水，如果你再包饺子它还是出水，你得先焯一下，就里头几乎就剩纤维了，你再放点海蛎子，我再用油拌一下，或许可以。 那么也问问大伙儿呗，就是你们在大连，或者说你们就是大连人的话，有没有吃过萝卜丝儿海蛎子馅儿的饺子？但是我吃过萝卜丝儿的一些饼。 当然了， 是吧？ 那个倒可以，就如果把萝卜弄得没有味儿了，它倒是可以和别的搭一搭。 在大连倒是有很多海鲜馅儿的饺子哈。 那当然了。 什么鲅鱼馅儿的？ 鲅鱼馅儿的 挺多。 有一个开海鲜的那个卖海鲜的朋友，他经常有海鲜就没卖出去，就请吃鲅鱼馅儿的饺子。 啊， 对， 这错别字儿吧？ 不是，就是鲅鱼馅儿的饺子。 真的呀？好，那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啊。你看当时我们在预告这部戏的时候，我就特别期待，我说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些老歌啊。果不其然，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毛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防线目标坠入深沟，刺激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以下是几条事故路段。北五环肖家河桥西侧1公里西向东方向有事故，西三环苏州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五元桥出口有事故，影响后车通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受低压符合区的影响，今天扩散条件较差，下午有雷阵雨天气，短时阵风较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综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本市的花粉浓度监测结果是平均每千平方毫米粒140，浓度偏高。预计明天城区的花粉颗粒数为每千平方毫米100-250粒，在偏高水平。有花粉过敏的朋友要注意防护。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那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终于等到一部看上前4-5集还不觉得出戏，没有特别想吐槽的电视剧了，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爱情的边疆》。 对，准确的说，这也算是有行业剧的色彩的一部电视剧。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也不太好吐槽，因为他们讲的是几位播音员之间的爱情。 你为什么说到播音员的时候你就在像上小课一样啊？你看我们讲过说警察的啊、说大夫的啊、说这无人机的是吧，这是说播音员的、这好像以前还真没有过， 很少很少。因为以前的播音员在节目里面是不能够有个人色彩体现的， 对，他不是一个主持人的身份出现的，就完全是稿子上有什么字儿他就出什么声。 是， 嗯， 但是呢他们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 那当然 他们有感情的追求，所以这部戏呢、也能带着大家走进啊这样一些世界。比如说我们要跟大家讲到的这个 戏里面所谈到的一个真实的人物，他是苏联的功勋播音员，叫列维坦。 嗯， 我们来听一下戏里面崔老师是怎么介绍他的。 看来我们今天第一堂课要从苏联的广播史讲起了。说起苏联的广播史，首先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苏联的广播员尤里·鲍里索维奇·列维坦。1934年，19岁的列维坦被斯大林选中，成为了苏联的首席播音员。从那以后，20多年来，苏联的重大消息都是经他之口而让世人揭晓的。卫国战争时期，列维坦共宣读了2000封苏联新闻社的消息，而且战争开始和胜利的消息也都是由他来宣布。那么当时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评价列维坦的声音是抵得上整整一个师。 其实这位列维坦确实是实有其人的，而且在2015年5月7号为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即他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呢，在弗拉基米尔市还举办了一个他的纪念碑的揭碑仪式。 嗯，但是这个纪念碑呢看起来有点不一样 啊、就是、设计特别有意思， 这个设计很独出心裁。就是我们通常见到的这个列维坦的雕像啊，或者是我们见到一个某个人的雕像，他都是一个人是吧，当然也有群像的，但是如果纪念一个人一般就是单人的雕像。但是这个纪念碑呢看起来就比较特殊啊，它不是这个列维坦一个人的雕像，而是呢一个老人和一群孩子构成的这样一个组雕，就他们站在那个电线杆的灯底下啊，凝神屏气的听着从一个老式喇叭里传出来的列维坦的播音的声音。 有想象力，他没有出现，但是他的声音仿佛萦绕在观众的耳边。那么这个纪念碑的名字叫历史之声，胜利之声，你说什么样的人能配得上这样的一种评价啊？那我们得说说当时的一些历史啊。提到卫国战争，那很多人耳边就会想起当时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发的那段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录音。好，下面请米夏用俄语说一下。 不，我觉得这是个男生，你跟虽然你说不了俄语啊， 好， 你就用铿锵有力的中文去播送一下这样的声音吧。 莫斯科广播电台，全体苏联公民，现在播报苏联政府声明。今晨4时，德国军队在未向苏联政府提出任何理由、未经宣战的情况下，对我国发动了进攻。 这位播音员就是列维坦。 对， 当然了，刚才播这段的是我的搭档香露。这个列维坦的声音啊，就让我们联想到就是卫国战争那种许多重大事件啊，重大的历史事件，然后那种记录、那种传播，就感觉这个声音一出现，就苏联人民就一定能够坚定必胜的信心，就他那个声音就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了。 对，因为他不但播报了卫国战争的开始，包括期间苏联政府的声明啊、文件和战报都是他播的。 对， 所以说前方将士听到他的声音，那就像听到了战斗的号角是吧，游击队听到他的声音就像感受到了胜利的希望，那人民听到他的声音可能对于那场战斗的信心就会倍增，或者是说对于前方的支持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希特勒对他恨之入骨，而且呢这个当时的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悬赏25万马克要拿下他的人头，甚至啊就是当时把他排在斯大林之后是德国的2号敌人。 嗯， 而且在1941年，德国派了一架飞机把半吨的炸药扔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就是想要消灭他。 嗯， 但那个时候他没在。 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尤里·列维坦啊，他是出生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他父亲呢是一个裁缝，母亲就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列维坦从小这声啊就特别亮，而且这个声音具有磁性，穿透力极强，所以孩子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喇叭。 但是呢他想当演员，他还去报考了一个电影学校，因为地方口音太重，就是声音条件好，口音太重，没有被录取。但是呢有的时候人的命运就是这么的不可捉摸。 嗯， 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在1931年1月，有一天晚上斯大林在广播里听到他播送《真理报》的一篇社论，马上就给当时的广播委员会主席打电话， 点名要求他来播第二天第17次党代会的报告全文。 这声音太有魅力了，以至于这斯大林说你明天就来播吧啊！但是列维坦也真正的就接到了老天这次眷顾啊，就是5个小时的报告没有出现一次口误， 你看 没有念错一个字，而且没有出现任何多余的停顿， 而且那时候他才19岁啊， 所以就是天才的播音员，你知道吗？就是为这个职业而生的， 为话筒而生的，为广播而生的。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4点有戏，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爱情的边疆》。你像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戏最终呢，这几个人都去了边疆，是吧？维卡呢在那边的边疆，万生啊，还有文艺秋啊，还有李乃文扮演的另外一个角色啊， 宋少山， 哎，他们在我们的边疆，他们发生很多的故事。我的问题是，你说会为了爱人，为了爱情，去远方，去边疆吗？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的我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1958年的你， 啊，对对对，准确的说是1948年， 所以我觉得这个戏里面万生的这个选择啊，确实让我们很感动。你其实这种理想主义的爱情还是很能感染人的，是吧？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估计很多人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你比如说，马上要到毕业季了，很多人的工作可能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别的城市，那俩还在不在一起，那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所以这是分手的高峰嘛？ 毕业季，分手季嘛？ 对。我觉得是这样，因为现在我们面对的东西很多，时代不一样了，选择更多了，就人不像原来那么单纯，变得现实，这也非常能理解。这个无论是选择留下还是随你去，我觉得都能理解。但是这个冲动啊，爱情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只在年轻的时候，会有机会发生。等你这年龄再大一点，你就没那个冲动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年轻的时候你遇到一份爱情，你就不要拒绝，随心而动。 但是呢，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这种纯情哈，也可能在日后的日子里面会享受它带来的酸甜苦辣。 当然 啊，就是说现实不会因为你去边疆或者说没有分手就会对你更好一点，可能每个人的境遇都会发生很多的改变。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人受的这个苦啊，并不是你外在条件的苦，就有的时候你可能生活在一个很好的城市，你也有很好的生活条件、物质条件，但你可能受到的是情感的苦。总的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差不多，不会有一个人生活得特别幸福，老天爷把所有的好事都给他了，不大可能。均衡起来啊，就一般人啊，就不是你特倒霉，那都差不多。 好，再说到这个戏里面的另外一个安排啊，就是你看这个万生明明知道他不可能跟自己在一起，因为人家已经结了婚了，是吧？在那个年代你但是还毅然决然跟他去， 挺好的。 你觉得这个是作者把爱情更加的浪漫主义理想化了，还是说现实也会有这样的一种选择呢？ 有啊，现实中有啊。 林徽因 啊，金岳霖先生对林徽因，人家也是有家有事的，但是我就可以默默地看着你，让我看着你就好了。就这样的爱情少，但是是有的。你之所以把它拿出来说，我们觉得感动，是因为我们做不到，而别人做到了。 你看啊，结婚证也是像一个疆域一样，对不对？横在戏里的万生和文艺秋之间，就像这个国界一样，是不能随便逾越的。 当然了，发乎情，止乎礼嘛， 对吧？ 嗯， 但是他们也是彼此 或者说一方对另外一方默默地注视着遥望着， 嗯， 对吧， 遥望着 从不越界， 对， 哎，所以你说这爱情的边疆是不是有好多种含义呢？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现实的也好，这个阴差阳错的也好吧，啊，不能在一起，然后呢我就默默地看着你。 我觉得有的，因为我经常有邀请作家做节目啊，他们经常跟我说，嗯，其实现实远比电视剧要精彩的多。 嗯，来说一个作家的爱情故事。嗯， 就是我采访一个作家，他写的叫《祖先的爱情》，我觉得这里头有好多事儿，这太能编了吧？他说不是，这个我都是在这个就是文经阁里查史料查的。这句话就出现在哪哪哪史料，就是人说的呀，匪夷所思的感情， 嗯， 匪夷所思的思维都出现过，只不过咱们不知道而已。 所以你别看现在的小年轻哈，爱的个死去活来、天翻地覆的，其实，在任何一个年代，在每个人的心里面，那种感情可能也都是波澜壮阔的。 当然了，其实你要是再往回看，多看点啊，比如说咱们现在距离和2000年前的人们，我们的生理结构几乎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嗯， 就是那种情感模式都完全是一样的， 嗯，就是说表现方式可能不一样，嗯，但是内心当时的那种剧烈的波动，情感的那种冲击，对于他而言可能程度比例都差不多， 完全一样，几乎是一样，你放在历史中这个其实离得很近的。 对， 嗯， 我们也希望你在以后的这个节目当中也能听到大家回忆起当年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哈。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既然这是一部播音员的爱情，也特别想跟米夏探讨一下啊。你说他们俩不能见面啊，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只能彼此听着对方的声音，能不能听出一点点对于自己的那种蛛丝马迹？换句话说，米夏让你播一段新闻，让你带点私货，里面夹杂着对搭档的恨，你能带出来吗？ 我带不出来，而且这有职业精神带不出来。但是我觉得他俩肯定是主观的想象了，就是我听到这个声音，我知道他是这个秋的，因为他管他叫秋嘛，我知道他是秋的，嗯。我能想到他在读这个新闻的时候，读这个发出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我， 哦， 所以在空间上，在情感空间中他们是链接的。 其实我们都听过那种晚间的谈心节目，就是接个热线啊，或者是读一篇美文啊，或者是就对听众朋友说点什么， 嗯， 其实每一个人都感觉他好像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嗯，就 感觉那每句话都跟我说的， 对象感非常的准确。 对，如果你再互动一下， 嗯， 就当年啊，在他特意为你点了一首歌，嗯，在名字里，在节目里还说出了你的名字， 嗯， 那种冲击感是特别强烈。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有一师哥是广播站的，然后就是和他聊过两次天，哎，觉得这师哥挺好。然后呢，他有一次播音啊，他就跟我打了个招呼，他说，哎，今天晚上我给你放一首歌啊。我说好啊。然后那个时候就傻傻的就坐在校园的一个角落，听着那个大喇叭发出了声音， 嗯， 然后下午的一个下午，我记得好像都秋天了，然后那个声音说啊，我这首歌要送给谁谁谁，然后说到了我的名字，嗯，好像还有几句祝福吧。哎呦，你知道我当时的感觉就简直是太棒了， 嗯， 就现在想起来我还会记得那种感觉，但那师哥长什么样我忘了，就只记得牙比较难看， 就记住人最丑的了，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感觉是留下了，但是具体的细节不记着了。就是，那就是声音的魅力吧。然后那个声音又关乎你，那声音是带着情感传递给你，然后注入你的身体，那种感觉太准确了，非常的深刻。 哎， 嗯， 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好多人找我们点歌。 哦， 啊，因为认识我们嘛，然后我不做这样的节目，好像有别人做这个节目，我就给人， 就别的系的找播音系的这个同学说， 啊， 我给 米夏点首歌， 哦， 啊， 嗯， 然后呢就在等那个时段到了，然后再听具体怎么说的。现在想起来，就是很多的感觉不是触手可得，是需要你通过五官去体会去想象的，而这种感觉呢就会给你带来一种朦胧美。那我们来一段绕口令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吧。 你是真不怕露怯呀？ 不是，你不是说你读那个什么塔嘛，那个特别好吗？我们来听一下原音重现。 大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了五线塔嘛；大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他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喇叭他的塔嘛。提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支持，提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那别人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别喇叭哑巴回家叽叽喳喳。